北疆，漫步薰衣草花海，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，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 佟林心说话，我本不应该下此毒手，但是今天的情况特殊，不把你杀了，不能把你的嘴堵上，得株连多少人呢？想吧，在他死尸上把宝剑的血荡了荡，然后宝剑往腰里头一围。三妹，赶紧把他的尸体打开。大伙儿明白佟林的用意，这玩意儿就在道上明晃晃的，巡逻的来了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，马上就会发现了，所以呢必须把尸体打开，不露下痕迹。那两位受伤的当然是不行了，孙志、孙茂昌还没受伤，帮着佟林把他的尸体打到山沟里头，脑袋拎着也给扔到草壳里头，然后捧了不少的沙土，把血迹蹭了一蹭，又抓了几把烂草擦得不得灵儿了，铺了点沙子，总算大面上能给挡住了。佟林一看，索性这周围静悄悄还没人儿，这心才放下。三妹，快走！佟林背着武云飞，孙茂昌架着王音，赶紧下了这个大道，钻进小道，走了一程，再往前看，前的就是绵江了，滔滔的江水。过了绵江就离开了剑山蓬莱岛，对面属于建州管辖。武云飞是忍痛负伤啊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佟侠客，我不能再送你了，你来要好自为之，看见没，下了这个山坡就到了渡口，您想法弄只船，要能过绵江， 你就到了安全地带了，我接茬还得留下来。孙茂昌跟王爷爷说，佟侠客恕不远送了，天快亮了，您看见没，要被旁人发现多有不便，我们也得接茬在剑山隐蔽，有朝一日官军攻打剑山的时候，我们好做内应。佟林点头，这玩意儿不能都暴露了，里边没自己的人，要想破剑山又谈何容易。佟林说，这么办吧，你们三位再给我帮帮忙，监视着鱼骨寺，特别是鬼见愁里边的蒙丹蓝谱，我呢回去请人，请了人攻打鬼见愁夺蒙丹，很快官军就攻打剑山，到年前左右恐怕剑山就属于官府的了，现在屈指算来也就是几十天的功夫，等几十天之后你我再欢聚一堂。哎，但愿如此，佟侠客保重啊。这仨人留的剑山，哎，咱先不提，单说佟林把衣服往上一撩，下了山坡来到渡口，佟林这脑袋直疼，为什么疼啊？你看千军万马，佟林不在乎，说鱼骨僧、石头僧，爱什么僧什么僧，唯独见着水，佟林脑袋疼，心说我怎么那么笨，汉岸上的武艺我一学就会，为什么这个水我就学不会，我这要会水，一个猛子进了水里头，像人家似的三扑腾两扑腾到对岸了，我这离开船还不行，即使有船还得有人给我摆渡，不摆我不会，因此他这个脑袋疼开了。佟林到了码头附近一看，还有巡逻的军兵，都是剑山的，他没敢贸然的夺船，就顺着这个绵江的江边啊往上游走，哎，正扫着呢，背后有人轻轻的拍了他一掌，可把佟林吓坏，嘿，回头一看，后头站着个黑的个儿，比自己能高着多半头，黑色的绢帕勒着脑袋，身穿青色衣靠，外头披着黑色大绸子斗篷，腰杀软带，最可疑的是面罩青纱，青纱把脸挡着，看不出庐山真面貌。佟林也不知他是剑山的人呢还是自己的人，刚要拽宝剑，就见这个主一摆手，慢慢，佟侠客休要误会，我要想伤你我早把你伤了，我要是剑山的人，我一吵吵你早就露了馅儿了，这你还不明白我是谁吗？这么说你是我们的朋友了，也可以这么说。佟侠客你胆子不小啊，哎，我一直在后头跟着你，你的所作所为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怎么只身赶进剑山呢？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啊，就是江南八大剑侠、乾坤八大剑侠、大清国四大名剑，来到这个地方也是九死一生啊， 看来你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别看你剑斩了鱼骨僧，那三个大和尚一目了然了尘，如果这仨和尚要发现你，焉有你的命在。也罢，同侠哥，这是你遇上我了，我给你多只船，送你渡过绵江。多谢多谢。刚说的这就听前面吵吵喊喊，不知发生什么事情。那位说什么事儿？正好是谭笑龙君、桃源桃洞天和神枪镇八方段登、段洪亮、段三爷带着灵元桃秀他们下山，杜清风领着一伙人在后头追击，正在江边动手。佟丽一看一愣，这谁呀？面罩青纱这主说了，啊，对了，佟家哥你还不认得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那位叫桃源桃洞天，那位叫段登段洪亮，那俩年轻人，一个叫凌元，一个叫陶秀，都是建州公馆请出来帮忙的，都为你而来呀、啊。不知道你的生死，大家都急坏了，没想到出了事儿了。不过佟侠客你别管，你快走，这事儿交给我了，我把你送过大江，你急于回你的公馆。佟林一听把头一晃，哎，我怎么能知难而退呢？你讲话的人家为了我舍死忘生，我看人家动手不管，转身我就走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要走我们一起走，不走一块留在剑山。这个主一开始挺不满意佟林，认为佟林这个人呢太不知好坏，转念又一想，暗挑大指，罢了，佟林不愧是一代的大侠呀，他这么做没什么不对呀，本来嘛，见死不救，他自己走了，将来传到江湖上，众人得戳他的脊梁骨，说佟林知难而退，为了自己的安全不顾旁人了，那还叫侠客吗？所以这个主想了一想，佟侠客好吧，我也赞成你这么做，凶多吉少啊，我可以暗中助你一臂之力。这人说罢一转身钻进树林，他怎么暗中助一臂之力？佟林不理解，情急之下，佟林顺着江边飞快来到出事地点，斗丹篇喊了一声，佟林在此，就这一嗓子真管用啊，哗，就好像一块石头扔到油锅里头就炸开了。桃源断灯两个人赶紧往旁边闪身，佟林到了近前，先救了灵元，救了桃秀，把穴道给他们解开。杜清风一看，呀哈，无量天尊，真是佟林呐、啊！这回说什么可别叫他跑了，扭向回头跟绝命书生说，我说阁下，你不是要找佟林吗？啊，这就是佟林。 就摆在您的面前，好嘞，把它交给我了。绝命书生京鲁九练张文礼手提大宝剑来到佟林的近前，哎呀，上下打量打量，啊，就这样，哎呀，眼睛可怪亮的啊！发现佟林太阳穴鼓鼓着，腮帮子努努着，二目有神呢。姓佟的，我也不问你从哪儿来，干脆我就告诉你吧，我从西山、万水千山来到建州，我就是找你的。三月三亮标会我没参加，哎，所以叫你活到今天。你小子胆子真不小，只身赶进我们剑山蓬莱岛，你有多大的胆子？这一点我服了你了。不过呢，你佟林想活势比登天，来来来来，我陪你走上几趟，把宝剑一晃，金蛇乱舞。佟林没拽宝剑，伸手从皮套里的拽出子母鸡爪、鸳鸯双月，大战张文礼。佟林要说没能耐，连您都不爱听。那佟林的本领是高，但是今天处于不利的地位。你想想，一晚上没睡觉，尤其是在斗于武僧的时候，佟林花费了一定的精力，那不是说着玩呢，不像我说的这么简单啊，扑把脑袋扑了下去了，那得费多少劲呢？然后又跑到前山，现在接茬再打，那是人人吃五谷杂粮，体力是有限度的，就是机器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得叫它歇歇，也得叫点油，这是一。二，张文礼人送绰号绝命书生京鲁九练，掌中这把宝剑那都使绝了，他憋着劲儿要斗佟林，自然是把绝艺全叨了出来了。佟林又遇上劲敌，焉有不费力的道理，哎，尽管这样80回合仍未分出胜负。杜清风着急了，心说这个佟林真难对付，回过头跟大伙说，各位，咱们还瞅着吗？什么叫君子战，哪叫小人战？要把佟林给废了，我想英王必有重赏。众位别看着了，佟林非是一人能敌，大家上吧。来了，哇，绝命大剑上官雷，绝命手上官风，杜清风战殿将军亲朋好友40来号过来，把佟林就给围住。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，佟林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看来那蒙面人所说的一点儿都不假呀，我肯定得死在剑上了。想要逃走势比登天，又一想，我就这样死了也心安理得。打着打着，他回头跟陶渊和段登说，二位你们还等什么呢？还不逃走更待何时？快回建州公馆送信，快走。佟瞎子剩你一个人，别说了，快走。 这四个人一商议，我们给佟林帮忙也白给，就我们这两下子上去就趴下。佟林说的不是没道理啊，我们赶紧回建州得搬兵去。想到这，他们扑奔江边。江边上有不少巡逻的军兵啊，那能让走？哇，过了100多号，把这四个人给包围了。双方展开一场凶杀恶战。正在这紧要的关头，剑山山上又来人了，有人高声喊喝：“住手，别打了！”群贼一听声音特别熟悉，偷眼一看吓了一跳，谁呀？大元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，谭大帅领着亲兵卫队赶到出事地点。这个杜清风邀了一伙人追杀桃园，是背着英王背着军师大帅的。这个前文书咱已经交代过了，现在大帅这一露面，他显得十分尴尬，谁也不敢打了，呼啦抽闪退两旁，把家伙全带起来了。不知大帅露面是什么主意，就见谭天面沉似水，来到出事地点，看了看佟林、桃园、段登这几个人，又看看杜清风和山上这些人。我今天这个事儿怎么回事？杜清风，你说说。 我梁佛，大帅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个，这个啊，是这老匹夫桃园和段登，他们这个捡了便宜还卖着乖，大闹了咱们剑山，王爷还把他们给放了，这口气我觉着实在难咽，因此这个吧啊，我才约会了这些朋友，在江边截杀他们。没想到这佟林也不知道从哪儿冒上来的，故此双方一场大战。大帅您来了，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？哼！谭天狠狠瞪了杜清风一眼，县长，你偌大年纪办事真没有尺寸，放他们几个人是英王的旨意，你这么做本身就是抗旨不尊，是不是？无良佛，贫道知罪。再说你鼓动这么多人，你问过谁？你问过我吗？我是剑山的大帅呀，调动人马开兵建仗得我说了算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无故约人，你跑这进行打斗了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杜清风一想，我倒了霉了，不是挨揍就是挨训，你说这多好，费力不讨好，这脸呢一红一白的，低头不语。还得说谭天来到佟林近前看了看，哎呀，佟侠客久违了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我且问你，你夜探斋园中了5毒温黄烟，可是呢你是跑不了的，但不知什么人把你救出斋园，又听说救你那个主你们一块掉进蝎子坑，